欢迎收睇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我系今集嘅节目主持人朱文。咁你见到我哋又系因为疫情未退啦，咁就继续 work from home， 继续上网同大家倾下哲学偈。咁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好人难做。咁究竟我哋想讨论咩问题呢？就事缘因为你知道最近啦，世道虽微，时局艰难，咁好多朋友咧都会觉得啊，究竟自己喺呢个乱世入边应该点样自处咧，会有啲困惑。咁所以我哋今日嘅主题呢就係好人难做，希望从一个中国哲学尤其儒家哲学嘅角度呢去探讨究竟做好人究竟係一回咩嘅事呢，做好人嘅过程究竟係要做啲咩，又要面对啲咩困难嘅呢。咁所以今集呢就係呢一季第一次讨论中国哲学嘅。咁我哋讨论中国哲学就先介绍下我哋今集嘅拍档主持先。咁第一个呢就係即係我哋今日讨论好人啦，但听讲係全班最坏嘅阿全。咁就阿全同我哋讲下中国哲学，系啦， 好曳噶， 系啊，但 我主要负责讲坏嗰啲问题咯，恶嘅问题， 系啊，个恶嘅问题，系啊，因为做好人要克服啲恶嘅，咁阿全就系一个代表啦。咁我哋第二位拍档主持，系啊，第二位拍档， 你揾翻好人出嚟喎， 系啊，就揾翻好人，就系讲中国哲学必不可少嘅阿超啦。咁第一次同观众见面，系啊，咁就喺一个好漂亮嘅书房同大家讲下做好人。咁最后呢就係 Roger 大师兄，咁啊 DJ Roger 今日都会同我哋讲下中国哲学，係啦， 中立啲又好又唔坏嘅， 係啦，即係平常啲啦，係啦，即係冇咁好又冇咁坏嘅。咁我哋就事不宜迟啦，咁我哋不如就先从一个 general 啲嘅一个角度讲下中国哲学。好多人都会觉得其中一个特色呢就係会讲多啲修养啊，讲嗰啲点样培养自己成为一个好人嘅嗰啲功夫，呢个系有好多哲学家觉得呢个咧就系中国哲学嘅特质。咁不如我哋从呢个角度交代一下啲大背景先。咁我哋就请 Roger 大师兄同我哋交代一下先。 我谂我哋今日可以咁样讲，因为我哋个题目叫好人难做，其实我哋都系集中讲中国哲学，尤其是主要讲儒家啦，即系我哋安排咁啦至少。咁所以我估我哋可以一开头一般地可能先讨论一下即係究竟中國哲學有啲咩特色啦？咁然後喺儒家裏面，譬如因為我哋講啊點樣做一個好人，咁首先就係究竟儒家譬如點樣了解人係啲乜嘢咧？咁樣人性係點嘅咧？咁於是究竟點為之一個好人咧？要做啲乜嘢或者點樣做咁樣？咁同埋如果即係要講好人難做，咁即係其實呢個世界雖然有好多人，但好多賤人噶嘛，係咪？咁點解會有咁多賤人嘅咧？咁樣當然阿全係個專家，就可以介紹，即係佢識好多，即係唔係話佢係。咁究竟即係喺咩意思之下叫做一个人做啲咩嘢叫做做啲坏事，点为之一个坏人一个唔好嘅人，咁人又点样可以成为一个好人，或者点解要成为一个好人呢，咪着数先系咪先呢，即係做坏人多有啲理由㗎嘛，应该系咪，即係因为做坏人有着数嘛，好多时候我哋嘅感觉系咁，即系咪真系咁呢，第一。第二就系、是如果系咁，我哋点样说服啲人去做好人呢，咁假设再进一步就系、是、如果我哋觉得真系值得做嘅好人呢样嘢啊，作为一个人咁点样做呢，咁呢个牵涉即係我哋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讲好多所谓功夫啊修养呢啲问题，咁我哋都可以即係讨论下，咁即係我估可能我哋甚至由先秦开始可以一直查到去宋明，甚至去到新儒家都得㗎喎，咁我哋都唔知我哋会去到边，即係同以往一样啦，係咪，因为我哋要好多补充嘛中间。咁所以事不宜迟，先交俾阿全嚟，不如讲一讲中国哲学系啲咩呢。 好，咁唔好唔坏嘅 Roger 就大师兄帮我哋定断咗成个框架啦，我哋今日讨论嘅框架。咁啊等即係咁其实我全行都出晒名㗎，衰人嚟讲。咁我就唔讲嗰啲咩叫咩人性啊好嗰啲，我讲咗啲同呢啲无关嘅嘢先。咁呢就係中国哲学嘅特质。咁呢我諗其实有好多人都会咁讲啊，中国哲学嘅特质系乜嘢呢，有啲人会咁讲就係、是、中国哲学呢其实系一种所谓生命嘅学问。但咁我哋首先要搞清楚啦，乜嘢嘅生命先。其实中国哲学就唔系讲緊呢我哋例如生物性嘅生命，即系 biological life， 佢唔系讲緊呢样嘢，佢唔系研究緊我哋人呢呢个生理嘅结构有咩特别啊，我哋嘅欲望啊呢啲嘢系点啊，佢有提到嘅，但呢个唔系佢嘅重点。佢想讲嘅生命系咩呢，系一个道德嘅生命。咁呢讲起道德呢，就其实好多嘅学问都会讲㗎嘛。咁佢讲道德嘅生命有咩特别呢，咁佢会咁样讲啊，即系牟中三喺我随手隔离唔小心就有本书。就呢个所谓呢个中国哲学十九讲。咁呢佢喺一面提到嘅，佢话儒家会点样讲呢个生命嘅学问呢，嗰、那个道德嘅生命系咩呢，同西方有咩唔同呢，佢就话其实苏格拉底都会讲道德啦，都会讲德性啦。但呢佢系以一个知识嘅态度嚟讲嘅。点为之以知识嘅态度嚟讲呢，就系、是、例如我哋探讨咩公义嘅时候， 我会俾一啲定义啦，我同人哋讨论，然后会俾一啲 argument 啦。所以我哋系要揾一个关于 道德啦，或者呢个公义嘅一啲知识，佢嘅一啲定义。但系咧，佢话咧，儒家讲嘅道德就唔同啦。我哋讲呢个所谓嘅道德生命咧，我哋当然可以定义佢啦，我哋当然可以探究关于佢嘅知识啦。但其实我哋更加重要要做啲咩咧？就系要实践到出嚟，我哋要把握到，我哋要其实我哋系有一个所谓嘅道德能力，而我哋要发挥到，要喺一啲适当嘅情况有一啲适当嘅道德表现。所以咧，其实你会见到儒家咧系好讲实践嘅，好讲一啲真凭实感。就系例如咧，我哋见到一个小朋友跌落水井咧，我应该要不安嘅。所以咧，佢系好想你表现到呢啲真情实感啦，呢一种所谓嘅道德嘅反应啊。OK， 咁咧，所以你会见到咧，佢唔系从一个理论嘅角度、知识嘅角度嚟讲道德，佢系从一个实践嘅角度嚟讲道德，而要发挥我哋呢个道德能力，而要发挥呢个道德能力咧，其实佢就会咁讲，我哋要培养嘅，我哋要训练嘅，唔系话你即系我哋虽然有呢个道德能力，但系咧如果你唔经过训练咧，可能会慢慢流失嘅。我哋唔能够好好捉住去把握到佢，咁所以咧就会讲一啲所谓成德嘅功夫，亦都系咧，所以你会见到中国哲学其实成日都会讲咧，话我哋要变化生命啊，改变我哋嘅气质啊，就系因为要透过我哋嘅一啲修炼咧，嚟帮助到我哋去到一个更加好嘅境界。咁所以你会见到其实中国哲学有一啲咁样嘅特色啦，所谓生命嘅学问啦，主体嘅哲学啦，咁样就系同呢一啲话我哋要表现到我哋呢啲感受，修炼到我哋去到一个更加好嘅境界有关啦，咁样。 阿超有冇补充啊？就住阿全啱啱讲中国哲学嘅特质， 系啦，头先阿全就提到牟中三先生啦，咁啊咁啱我手上又有另一本书咧，就系卢思光先生嘅。 大家随手都有本牟中三喺手，我搵翻本。 我呢个系卢思光先生嘅， 系咪一个图度拎出嚟噶？你哋 一本文集咧就叫做《思辨录》，咁咧入边有一篇文章咧叫做。对于如何理解中国哲学之探讨及建议嘅，咁简单讲咧，当系补充阿全嘅一点啦。跟住我讲完，补充完呢一点之后，我再补充多一点，即系补充两点吓。咁啊，卢思光先生嘅讲法就系话咧，即系中国哲学有一个嘅一个好重要嘅话题咧，就系、是、所谓自我转化啊，即系话你呢个人咧，你今天生出嚟系咁样，咁但系咧你嘅。生命嘅功课咧，其实就系即系去将你自己转化成一个理想嘅境界咁啦。咁由于佢有一个咁嘅目标，即系自我转化咧，咁当然佢跟住落嚟就要问嘅问题就系、是、要讨论嘅问题就系、是、咁你呢个所谓提供一个转化嘅目标，呢、這个目标点解系值得嘅咧？即系譬如儒家会提出一种人生嘅方向或者目标，咁道家都会嘅啫。咁两个目标同方向唔一样，咁佢哋各自都要解释一下点解佢呢个目标或者方向系好嘅。咁好啦，你提供咗或者你论证咗呢个目标同方向之后咧，跟住你要提供一种咧，卢思光先生叫做实践规条嘅东西，即系话你有一个目标同方向啫。咁跟住你点样可以达到，点样行到去嗰个目标咧？咁呢个就系头先我哋一路讲嘅一个概念，叫功夫嘅概念。咁所以我諗呢一點同頭先阿全嘅講法係比較接近嘅。咁另外第二點補充，我想講下就係關於即係頭先阿全講咗好好多嘅一個詞語叫做道德咧。我補充就係呢個概念咧，其實我哋唔使睇得咁狹窄，就係講緊即係仁義啊、大仁大義嗰個意思。因為道德呢個中文詞語咧，佢可以包得比較闊一啲嘅。其實道咧就係道路咁嘅意思。咁你行喺一條道路上面，然後即係。cultivate 到一啲我哋好内在嘅一啲能力啊、技能啊，甚至系心态啊，咁其实嗰啲就叫做德啦。咁所以你行喺一条道路度，然后培养到一啲好内在嘅能力，咁就叫做道德啦。咁所以烹饪可以有烹饪之道。所以当一个人咧系入厨几十年之后，磨练到一啲咧好内在化嘅，即系佢连落盐都唔使下下用几多匙羹噶啦，佢一拿落去一揾落去就准嘅。咁呢个就系喺烹饪上面嘅道德啦。所以中国哲学道德咧唔一定系咁狭义嘅，我哋讲大仁大义嘅意思。所以道家都可以讲道德噶，尽管道德道家唔一定讲仁义啊，但系道家都可以讲道德嘅。咁所以呢个系第二点补充啦。 我又补少啊，我补少少两句啊，即系第一我想。都苏一苏，我都有唐君丽嘅咁样， 死啦！我冇听， 我唔关事。但系就个道德，我都想顺住讲少少啫，就系即系从西方，我哋有多时道德，如果用即系 morality 呢个字嚟译咧，即系当然都有唔同人有唔同用法，但系而家现代好多时会集中讲一啲，譬如人与人之间 相處之道，特別係強調嗰、那個譬如責任啊、權利嘅問題、 義務啊、 義務啊嗰啲咁嘅嘢。咁但係即係譬如喺中國傳統或者即係傳統一般嘅傳統哲學，包括西方嘅其實，但係中國特別明顯啦，尤其是可能儒家、道家嗰啲，當講道德嘅時候，好多時係唔係將個重點擺喺呢啲權利或者義務嘅問題上面嘅，係反而點樣去培養自己嘅人格啊？當然唔同嘅學派有唔同對理想人格嘅構想，就於是條路會唔同啦。要具備啲咩特質先叫得，又有唔同嘅理解啦。咁但係就唔會即係就算佢哋都會關心人與人之間如何對待。但好多時嗰個問題就係、是、譬如我偷你嘢、搶你嘢，之所以唔好，唔係因為我侵犯你嘅權利呢個角度出發去睇咯，而係你做埋呢啲咁賤格㗎咁樣。是針對你做呢個行為會影響咗你自己嘅，即係個行動者，即係會比較係強調呢一點、嗯。當中國講道德嘅時候，係傳統啦、啊。我補充咁多啫。 阿全想咩？補講咩？想。 所以我想講話，即係所以其實主民都可以有道德嘅，不過唔係 morality 嗰意思。因為道德嘅字好闊啊嘛，道即係道家都有道德經啦，係咪？跟住原來德充符都同德有關啦，莊子嘅德充符。咁我諗即係我諗大抵我哋都其實講咗一啲關於中國哲學嘅特質啦，係咪？我諗其實依家我哋可能可以再進入多啲，就大家都知道啊，可能佢著重實踐嘅，著重講嗰個人點樣 cultivate 佢自己，培養佢自己嘅德性。咁、然後可能阿超亦都講過啦，嚟轉化啦，轉化我哋嘅呢個人，點樣可以令到我哋有行到某一條路，然後有啲得著。咁我諗我哋可以慢慢進入去，就係開始講咧。其實儒家嚟點樣睇人啊？點解特別咧？我諗介紹少少先咧，冇乜時間。就係、是、特別咧，我哋講人咧，好多時咧，有啲人會覺得儒家好似好樂觀，就係、是、講人性好嘅嗰一面。咁咧就會覺得好似佢對人性嘅認識唔夠深刻，因為其實人好明顯有惡嘅一面噶嘛。咁好似大浩講好少，講嚟覺得都係 孟子係咪因為唔識阿全，所以就話人性本善咁樣？系咪咧？即系你意思就 系 好似好天真，觉得人性 唔系啊？佢识阿全，不过佢唔知阿全系人嚟噶，所以佢 非人也。所以佢识阿全都系禽兽啫。所以即系我想讲就系我哋阵间咧，就系、是、我哋都会带埋落去讲咧，就是、我哋唔系就系讲圣贤嘅，我哋都会讲恶嘅问题嘅。因为似乎我哋讲道德功夫嘅时候咧，我哋似乎都要认识人性一啲负面嘅面向啊。咁所以我哋阵间就会连住善同恶一齐讲啦。咁我谂时间都差唔多，我哋留翻 下一节继续翻嚟同大家讲关于人性嘅问题啦。 欢迎收睇第二节哲学有偈倾。咁上一节咧，我哋就好 general 咁样谈及到究竟中国哲学嘅特质同埋所谓做好人呢样嘢嘅嗰个关联啦。咁其实我有少少补充嘅两点啦，即系第一点就系、是，即系其实阿超头先就指出，即系补充阿全嘅时候就指出咗中国哲学其实有两个最大嘅特质啦。第一个就系、是、其实佢好重视实践啦。咁其实呢度我想补充嘅就系、是，其实去到现代嘅哲学发展或者学术发展，会令到入面有一个 journey 嘅，我觉得。即是因为儒家其实本来是一个很重视实践的学问，但如果你在现在去研究儒家哲学的时候或者儒学的时候，就会好将它变成了一种很抽离、很冷智、很理性的一些知识上面的探讨。那么好像现代的时候，儒家就会失去了它当初最重要的那个实践的部分。那么因为譬如你想想以前的儒者，譬如朱熹、王阳明，他一边是一个学者啦，去探讨儒家哲学一啲内部嘅问题，推进佢个系统啦。但同时佢系实践紧嘅，咁所以我估呢度就会出现咗现代学术嘅呢个规模嘅时候，就会出现咗一个张力啦。咁第二个我想补充嘅就系关于道德嘅问题啦，就系、是、阿超就话其实儒家讲道德咧，就唔系净系好似头先 Roger 讲嘅，佢都提到嘅，就系唔系净系讲义务啊，唔系净系讲权利呢概念，好多时佢都系扣连翻个人嘅生命。是讲条道路究竟做人点样行，或者以前我哋道德个德字可能会同得着个德系相通嘅，所以只不过系讲紧究竟人应该点样行，得到啲乜嘢咁样，咁所以系阔好多嘅，咁亦都其实简单嚟讲就系孔子讲贵己之学咯，我理解嘅就系、是，即系其实讲到尾都系为咗你自己究竟喺呢个人生在世你应该点样行呢条路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其实。整个儒家哲学简单来讲就是一种很重视实践、很重视自我转化的一种为己之学。那这个就是大家可能这一节一个基础，就是这样理解儒家的一个最大的特色。那我想现在第二节就可以推进一点个问题，就是刚才阿超都提到，那你说自我转化，你说要有修养，那我们都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我们都要有一些理想 去追求，去嘗試令到自己朝向呢個目標，先可以成立噶嘛，成套學問。咁亦都即係所謂君子啊、聖人呢啲嘢，究竟喺儒家嘅系統入面或者儒家哲學入面，究竟點樣理解嘅呢？咁要探討呢個問題，似乎又不得不先理解咗究竟人係啲乜嘢嚟先。即係因為而家我哋個問題就係咩係理想嘅人啊嘛，咩係聖人，咩係君子。但係我哋要先理解咩人，咁就牽涉到儒家點解會探討咁多所謂人性論嘅一個問題。咁不如我哋就從呢個人性論呢個角度出發，先講下儒家點樣理解人性，再進一步講儒家點樣理解理想嘅人生咁樣。咁阿超不如就先幫我哋補充下呢點先。 好啊，頭先阿朱文提到即係君子啊、聖人呢啲叫做係比較理想嘅人格咧。其實如果講得簡單啲嘅話，即係我諗儒家有一個睇法就係，其實所謂人生嘅目標咧、修養目標咧，其實就係活得似翻個人。咁所以喺呢個意義之下咧，人性問題咧就好值得問，因為點樣先叫做似翻個人咧？咁人係啲乜嘢咧？咁所以就會即係喺我哋見到儒家哲學嘅發展上面咧，佢好早即係喺孔子之後百幾年咧，孟子、荀子嗰個時代咧，就係對於人性問題，即係其實即係人是什麼呢個問題咧，就好熱衷。咁或者我先介紹一下孟子，咁睇下大家有啲咩回應或者補充咁啊。嗱，孟子嘅人性論咧，其實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你點樣詮釋孟子嘅講法，咁其實係好有爭議性嘅。我而家喺呢度咧，只係介紹一個我自己比較熟悉嘅，我唔敢講呢個對於孟子嘅閱讀或者理解係正確啊。我只係介紹一個我比較熟悉嘅，即係喺呢個詮釋底下咧，孟子嘅人性論係咁嘅，就係人性咧係分咗兩層嘅，即係話我哋有一層人性咧，就係同動物咧係一樣嘅，就係食色性也有慾望啊咁樣。咁但系孟子咧有一种观察，孟子有一种观察就系、是、人咧有时大部分时间啦，可能都系同一只动物差唔多，就系、是、总系自利嘅。咁点解会有自利嘅表现？咁应该佢嘅源头就系有一种同动物本能系一样嘅本性啦，系咪？因为你有呢啲本性，你先会做出嗰啲食色性也嘅，即系食色嘅表现，系咪？咁但系孟子有个观察就系人有阵时会做出一啲咧非自理嘅行为嘅，譬如上一节阿全有提到一种现象啦，你见到个细路仔就嚟跌落个井度咧，你竟然会觉得不安喎。其实呢个不安咧，可能对于你嗰、那个可能啊，对于你嗰个动物嘅动物性嘅生存系冇乜好处嘅，但系你竟然都会不安，甚至咧。更有甚者，有啲人會所謂捨生取義嘅，即係如果對一隻動物嚟講，照計生命係生存係最重要嘅，點解佢可以捨棄咗呢個生命？嗱，孟子基於呢一啲觀察咧，於是佢就推論出人性有另外一層，呢一層係同動物唔一樣嘅，即係話我哋基於動物性啦，所以我哋會做出食色啊、自利嘅行為，但我哋基於一層動物所沒有嘅性，即係對於孟子嚟講，呢個就係人所特有嘅本性，所以我哋會做出一啲咧動物做唔到嘅非自利嘅行为，甚至一啲自我牺牲嘅行为。所以基于呢个人性嘅两层论咧，所以孟子就话咧，嗱，真正嘅人性，即系我头先讲上面嗰层咧，呢一层嘅人性咧系善嘅，因为呢一层嘅人性咧，佢只会催生出一啲善嘅表现，即系恶嘅表现咧就唔关呢一层人性嘅事嘅。咁所以孟子讲嘅性善咧系，首先我哋知道嘅人性有两层啦。然后佢嘅性善咧，系唔系落喺动物性嗰层讲嘅，系落喺上面头先讲嘅人所独有嘅本性嗰层讲。所以我唔知道如果孟子见到阿全佢会点睇啦吓，即系我谂佢都会觉得阿全系一个，当然系一个人嚟嘅。咁既然阿全系人咧，佢一定系有两层嘅本性，亦都有即系上面嗰层嘅人性。不过有阵时佢未必表现呢一层吓，可能更多地表现下面嗰层。咁阿全你点睇啊？ 系孟子点样睇阿全？我哋应该唔知啦。咁阿全点睇孟子？ 如果朱咁样讲，朱文就系动物噶咯，系嘛？因为佢冇另一层，好少见到另一层。 禽兽咯。 咁我起码有嗰一层啦。我嗱啱啱阿超就话佢自己即系只系讲一个佢熟悉嘅一个讲法啦。咁我甚至连熟悉都讲唔上，我讲下人哋嘅讲法。O K， 系啦，就唔敢讲。吓咁咧，我想补充少少咧，就啱啱我哋话过，我哋会讨论一啲关于恶嘅问题啊嘛。咁我谂可以喺呢一个位度多加少少嘅讲法啦。就我谂顺住阿超讲嘅呢个两层嘅人性论啦，可以咁讲。点解会有恶咧？我谂有啲讲法会系咁样讲啦。咁我就又系唔小心随便就隔篱又有本书，咁咧就叫做《中国哲学的特质》。 咁其實入面提到啊，即係某中三先生佢咁講啦，佢就話其實惡係啲乜嘢咧？惡就係善嘅反應。佢提到一個例子，佢就話其實我哋講偷嘢咧，如果喺呢個物理世界面，只不過係某一啲嘢喺一個物理嘅空間轉移到另一個地方啫嘛。即係我揞咗朱文個腰包個100蚊，咁喺佢個腰包去咗我嘅口袋入面啫嘛，係咪？咁點解會叫惡呢？即係如果純粹喺物理世界面，純粹叫即係好似冇咁嘅轉移咗個地點咯咁樣。咁點解叫惡呢？就係、因為其實同啱啱，我覺得同啱啱阿超講過嗰個兩層嘅人性論有關，就係、其實我哋有一個為善嘅能力啦，道德嘅一面啦。而咧呢個道德嘅一面咧，唔係淨係話俾我聽啊，乜嘢應該，乜嘢唔應該。佢甚至會叫你做應該要做嘅嘢。而咧點解我哋會有惡嘅出現，就係我哋冇跟到我哋道德嘅呢個能力，冇發展，冇發揮到呢個道德嘅能力，而跟咗可能另外一個面，另外一個層面啦，就係可能我哋嘅物欲。例如我好想拎朱文呢100蚊落去買嘢食，咁樣買燒賣。朱文好中意食燒賣，我就唔想去食，我自己好想食咁樣，我亂咁樣。咁咧，所以就係咧，正正就我哋冇發展到呢個善嘅能力，所以會有惡。所以咧，就係其實我哋透過呢個善咧，其實我哋善嘅能力咧，話咗俾我哋知，咦，原來咁樣係惡啦。而咧有啲亦都有一種講法咧，甚至會咁樣講嘅，就係、其實善咧，唔係所謂惡咧，係善嘅缺乏啊。即係盧思光先生會咁樣講，就是、因為我哋冇跟到呢個善嘅能力嚟行，跟咗第二面，缺乏咗善。所以咧就會行咗惡啦，所以會有惡嘅出現。所以你見到咧，其實佢哋好似一個定點咁嘅，就係、以我哋人嘅道德嘅能力為呢個出發嘅中心點啦，然後再嚟講惡呢個問題咁樣咯。 我想又補充一下啦，係啊，通常呢位要補充啦。咁啊，咁講人性，咁有啲人又會覺得咁孟子講到好勁咁啊嘛，係嘛？人性本善咁樣，咁點解會做惡事咧？咁調翻轉諗，好似自然啲喎，係嘛？即係譬如，因為孟子都會同人辯論，同孔子辯論，係咪？咁跟住荀子後來，我哋話都係儒家好得意啊。雖然孟子強調講性善，荀子就好似啲人個印象嘅講性惡啊嘛。性惡就即係人性本係惡嘅，所以我哋嗱，佢哋都係儒家其中一樣嘢，就係因為大家都好重視禮，因為翻到最開始就係孔子係嘛，要從即係成個儒家思想就係佢反省嗰個周文疲弊嘅問題啊嘛，係咪？周朝嘅禮。再唔能夠起到嗰個規範人嘅行為嘅作用咁樣，指導人生活嘅作用。咁所以佢哋唔同嘅學派要諗辦法啦。我哋之前都講過喺另一集。咁啊，而喺儒家嗰個反應就係佢好，即係孔子好認同即係周公制定嘅嗰個禮本身。問題就係佢認為大家唔知道究竟背後嘅意義係乜嘢。咁所以儒家嘅做法就係將佢挖掘翻出嚟啦。而當你唔知道一套制度嗰、那個嘅意義係啲咩嘅時候，佢就純粹係一啲規矩，規矩就好似好限制人嘅自由啦。第一，第二，規矩亦都未必對受規矩控制嘅人有利嘅。好多時，譬如你跟住個法律做嘢，就要犧牲好多個人利益咁樣嘛，好似係咪？要為咗遵守法律，我就唔可以搶佢啲嘢啦。明明我有能力去搶嘅，咁諸如此類。即係當然你能力夠大嘅時候，你可以利用法律去搶啊。呢個另一個問題。咁但係即係我哋會有個感覺就係、如果我唔能夠理解一套制度、法律、規矩背後嘅意義，嗰啲嘢就變成係純粹外在強加於我，而且對我不利嘅一啲嘢啦。但我咁，我梗係唔想跟㗎，唔想跟咁點咧？咁於是嗰、那個政權如果有能力嘅，佢咪即如果佢冇能力嘅，你就唔跟啦，亂曬啦，咁咪天下大亂啦。如果有能力嘅，可能佢用一啲方法逼你去跟啦，係嘛？去懲罰你啦，如果你唔跟，或者佢獎勵你啦，如果你肯跟嘅時候，係咪？咁啊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大家都好唔自在，覺得好唔願意。咁其實係。好冇即成本好高嘅，你要维持个社会嘅稳定。如果呢个制度系用嚟维持社会嘅稳定，好啦，咁孔子嘅其实佢想话俾大家知嘅就系、第一呢、這个礼咧，唔系一啲纯粹唔合理嘅嘢，即系冇 point 嘅，唔系有 point 嘅。咁佢讲翻俾你听系啲乜啦？第二就系呢个礼呢、這个制度唔系纯粹一啲外在强加于我、扭曲我人性、对我不利嘅嘢。反而佢係符合我嘅人性，甚至係人性嘅要求先產生呢一種類型嘅制度嘅。即係所以周公雖然佢冇講清楚，咁孔子就我嚟講清楚啦。不過孔子又講得唔係好清楚啦，係咪？即係淨係講咗好核心嘅，用個人字嚟涵蓋曬。咁但係人係啲咩呢？十個問佢，十個答案都唔同嘅咁樣啊！呢好犀利嘅因材施教，但係對後人嚟睇咧就唔知噏乜咁樣啦，掌握唔到，好飄忽。咁所以孟子喺呢度佢講性善嘅時候就執住呢一點，我覺得就係執住。人性里面有某一啲善嘅基础咁样啊，有一种同动物唔同嘅特质喺呢个角度嚟睇，然后去强调翻个制度系并非外在强加，但系 如果咁样讲得太劲嘅时候，好似哇咁呢啲随心啫啲嘢系咪先啦？咁你中意点做都得啦。一阵我哋都可能会讨论呢个问题。咁于是荀子某个意义之下系想纠正翻呢样嘢，即系觉得你唔应该咁强调个人性咁随意嘅咁样。咁所以礼都好重要，即系后天嘅一啲嘢好重要，包括个礼啦、教育啦、制度呢啲嘢，都好影响我哋点样去即系成为一个成就到个理想嘅人格嘅，系啦，喺呢度。所以朱文，我交翻俾你。 咁所以呢一节我哋差唔多就讲咗儒家一个最基本嘅谂法，就系人系有啲道德嘅能力嘅。咁我哋最紧要咧就要发挥呢个能力。咁我哋下一节继续讨论紧儒家觉得好人系啲乜嘢。欢迎翻嚟第三节哲学有偈倾。咁我哋第二节咧就讨论咗儒家关于人性嘅讨论啦。咁阿超就率先介绍咗所谓孟子嘅性善论究竟系咩意思咧？其实孟子嘅性善论不外乎系讲紧人咧喺动物性、食色性也嗰一层嘅人性之上咧，仲有所谓道德嘅嗰一层嘅人性嘅。咁而所谓做个好人嘅意思，不外乎咧就系做翻个人，就系将嗰层道德嘅人性咧去发挥。咁 Roger 嘅補充咧，就指出咗其實孟子嘅呢套人性嘅學說咧，可以話係為《論語》嘅一啲諗法咧墊咗更，即係再劃深一層，再提供一個更深嘅基礎。因為孔子好重，即係《論語》入邊好重視禮啦。咁點解禮係有 point 嘅咧？其實就因為人係性善嘅，所以點解嗰啲禮制咧係有意義？咁有啲學者甚至會話，孟子呢種諗法係幫孔子嘅學說十字打開咗。挖得一個更深嘅基礎。咁雖然話雖如此啦，但係儒家入面咧有另一個傳統啦，就係荀子嘅傳統啦。咁荀子大家如果諗起荀子，就通常會記得佢性惡論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好似同孟子嗰種咧係有啲唔同嘅。而如果喺性惡嘅所謂嗰個傳統嚟講咧，就比較會重視一啲外在嘅禮制、外在嘅一啲行為嘅 pattern。佢要接受嗰套 pattern 或者嗰啲秩序嘅規範，先可以做翻一個好人嘅。咁所以呢一節咧，我哋就嘗試將譬如兩套理路梳理清楚啦，或者兩套理路究竟功夫修養上面點樣努力，可以邁向佢哋嘅目標咧？咁我哋呢一節主要就係討論呢樣嘢。咁我先將個時間交俾阿超先。 系啦，头先阿朱文个整理好好啦。咁咧就係、是、因為我哋上一節講緊嘅問題就係、是、点样嘅自我嘅转化应该走向乜嘢嘅目标？咁一个好简单嘅讲法就系要活得似翻个人啦。咁活得似翻个人，咁啊，梗系自不然要问人是什么。咁所以当孟子讲咗人性嘅两层之后咧，咁有动物性嘅一层，同埋有上面嘅人特有嘅本性。咁所以点样叫做越似一个人咧？就系、是、你越系活得多，活得更多嘅呢、这个活出更多嘅上面嘅一层人性咧，你越系似翻个人。咁但系上一节阿 Roger 都有讲，即系。儒家都有另外一種諗法嘅，即係好似荀子嘅形態。即係荀子嘅諗法就係話，喂，唔係話你嘅本性係點，跟住你即係如實地將佢擴充出嚟或者開展出嚟，咁就叫似翻個人噶嘛。即係荀子可能會比較關心另一個維度，就係、是、人生都有佢嘅外在嘅表現嘅一面嘅，即係話你活出嚟，你係一個有文化嘅人啦，優雅嘅人啦。定一話你係一個好粗鄙嘅人啦，呢個都好影響到究竟你活得似唔似一個人噶嘛？我自己嘅諗法就係咁樣，我以往咧係比較偏重喺孟子嘅角度去諗呢個問題，但我呢近年比較多係諗下荀子嗰面，因為我留意到一樣嘢咧，你睇下《論語》咧，其實孔子係好中意聽音樂嘅，即係我喺度諗啊。究竟孔子聽音樂係一種佢嘅公儒嘅興趣啊？佢嘅正職只不過就係、是、好似孟子咁樣啊，即係將個放失咗嘅你嘅善性或者良心咧揾翻翻嚟。嗱，呢個就係孔子嘅正職，佢聽音樂咧。 孔子正職係周圍放失啊，自己俾人 係流離興趣嘅問題， 冇嘢做。 我諗諗下唔係嘅。如果你問孔子，即係你唔俾佢聽音樂，佢情願死咗佢。即係你。人生如果冇咗美嘅维度，冇咗美感嘅培养，冇咗艺术嘅修养，佢会觉得呢个系唔系一个健全嘅人生？可能孔子会咁谂。咁所以呢个就唔系纯粹话咩两层人性啊？你就系活你嗰啲仁义礼智，活出仁义礼智就似翻个人。系你固之然系要即系、就是、活，唔好活得咁似一个动物啊！样样嘢都即系讲利益。咁呢个当然系，但系你 大公无私之余啊，唔系咁自利之余，你都有啲外在嘅文化修养嘅一面噶嘛。即系你对于美系冇要求嘅，或者你审美能力好低嘅，似乎都唔系一个好嘅人生喎。咁所以从呢个角度睇咧，我觉得啊，荀子系有啲道理嘅，即系有啲外在嘅制约，一啲后天嘅修养啊，咁令个人优雅起嚟或者美起嚟。咁呢個咧，可能先似翻個人喎。如果從荀子嘅角度睇，大家覺得點？ 同埋， 如果 係 你講，但如果係講孟子嘅話，咁孟子會有啲咩收？即係因為阿超似乎對孟子嗰個形態好似有少少不滿，覺得佢好似好簡單，即係做個好人其實就好簡單啦，就係、是、做翻個人，跟住保存你嗰個道德嗰層人性就完啦。咁其實如果落翻孟子自己或者孟子之後嘅嗰啲所謂心學傳統，佢講功夫嘅時候，講修養嘅時候，係咪真係完全冇任何論述嘅咧？會唔會都有啲其他嘢去講到，其實都唔係咁易嘅咁樣？ 我想補一個先，咁可能接住阿超可能一次個回應點就係、是，即係當荀子話性惡嘅時候，其實佢強調嘅係人性，正正係動物嗰個層面。頭先阿超分兩種係咪？即係兩層，一個係所謂仁義禮智嘅阿惻隱之心啊，嗰個係比較上一種人可以離開自己嘅觀點去關懷其他人，唔係單純考慮個人利益嗰層，就係、是、比較上係屬於人最獨特嗰邊啦。咁孟子將呢一個特性就睇成係人最核心嘅部分。咁但係其實孟子都唔會否認，當然人有動物嗰一面啦，係咪？因為食食食，即係你肚餓都要食嘢噶。咁通常呢啲所謂身體嘅慾望，好多時係身體嘅慾望有一個特點啊。就是譬如你肚餓咁點先可以，即係你會唔舒服啦，係咪？咁你要消除呢種痛苦，只得個方法就係食嘢。但係邊個食呢？就是、你自己食啊嘛。人哋食嘢幫唔到你解決你嘅飢餓，所以慾望會推動我哋去做一啲嘢，然之後嗰樣嘢都係以滿足自己或者為咗增進促進自己利益自己嘅利益為中心。咁呢個係人同動物冇分別，意思係人都有呢方面，不過同動物就冇分別。但係如果我哋想了解人係啲咩咧，淨係睇呢度就唔足夠啦。即係從孟子嘅角度。佢就會強調人，咁你要揾嘅就係人同動物唔同嘅地方，得好少嘅啫。就係人除咗會關心自己嘅利益，其實人仲有一個特別之處，就係會關心人，即係自己以外嘅人嘅其他同類先啦。首先嘅利益，甚至可以再推廣啲到唔同類嘅嘢添，甚至成個天下。如果你夠犀利嘅話，咁但係起碼你能夠脫出自己嘅自我中心啊，呢種咁嘅睇嘢嘅方式去關心其他人，呢、這個就好特別啦。咁荀子咧。都應該唔會反對有呢一面，不過咧佢講性惡嘅時候就強調，喂，不如我哋諗翻啦，點解而家搞到一鍋泡咧？咁樣天下大亂，正正就係大家順住人性裏面，即係都係人生出嚟就有嘅某啲特點，譬如肚餓就要食嘢啊，飢思食喝思飲啊呢啲咁嘅嘢咧。當你如果任由呢一個人嘅都係人嘅本性啊，自由發揮放縱佢，對嘛？咁嘅時候呢，其實嗱，你諗下啦，我哋要講嘅就唔係淨係放縱呢樣嘢會有問題咁簡單，而係我就有一個人任佢鍾意做乜就做乜，即係任每一個人將佢嘅天性表現出嚟。咁有兩方面㗎嘛，一方面有動物之性啦，一方面有一個關心別人嘅叫做高級啲嘅啦。當你有得一任何人都隨意可以表現，你唔限制嘅時候，其實會點呀？個後果就唔係一人一半喎，而通常係你嘅自然慾望會贏咗你嗰個關懷別人嘅嗰種能力嘅，因为嗰个即时啲啊嘛，我肚饿我食嘢，喂，我如果见到佢肚饿，我令佢食咗嘢，其实原则上我唔会有啲咩舒服咗嘅个身体，系嘛？咁所以当你任由人嘅天性去放纵佢嘅时候，唔加以节制，唔以一个特定嘅方向去限制佢咧嘅表现嘅方式咧，好容易就会令到动物性嗰边强化咗出嚟。咁所以呢个就系你放纵佢嘅时候咧，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会点咧？个结果就系大家都纯粹为咗增加自己嘅利益。而去争取喺呢个世界上有限嘅资源啦，咁咪会乱咯。即系呢个就正正系嗰个乱局嘅产生，就系、是、大家放纵。呢个佢亦都，所以两个其实表面上好似，即荀子就会强调啲动物性被放纵嘅后果啦。孟子会强调你发挥人独特嘅天性啊，关怀别人嘅嗰个公心啊，所谓嘅时候嘅好处啦，或者人会再表现得似翻个人咁样啦。OK， 咁所以荀子正正就系话你太过。任由人表现佢嘅所有天性，任佢自己表现嘅时候，到最后佢就沦为唔能够以人嘅方式嚟生活啦，系啦。 我谂咧 ，Roger 呢一点其实可以驳翻阿超讲孔子听音乐啦，就是因为点解要听音乐，或者点解要受一啲所谓礼乐教化嘅影响，其实就系想限制翻个人性嘅一面啦。 即所以讲起其实即孔子听音乐，其实我都好鍾意听音乐嘅，即我同孔子都几似。咁但係我諗除咗即孔子听音乐话会要求一啲所谓外在嘅礼乐教化去限制我哋之外，呢一个都系一种功夫啦，要去修炼啦，系咪接受呢个礼乐嘅培养。但呢除咗之外呢，我可以讲下孟子嘅嗰种功夫，啱啱朱文提到。咁我哋即亦都我哋今集好想讲嘅成德功夫啦，就系、是、又系咁啱得咁巧，我隔篱又有一本书。就叫做呢个中国哲学嘅原论导论篇，咁入面咧其实唐圭先生 唔系呢本啦， 系啊，即系唐圭先生咧就提到孟子点样讲呢、这个功夫，咁我觉得其实孟子嘅功夫有啲似啱啱朱文咁讲简单，点解简单呢？就系、是、其实我哋最紧要系把握翻我哋嗰个心，所以咧例如咧你见到咧孟子提到孺子出入衣井咧，其实我系想点醒翻，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呢个道德嘅能力。当你见到一个小朋友跌入水井咧，其实你系会不忍嘅，你系会唔，你系会好唔舒服嘅，你个心。我想点醒翻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呢种道德嘅能力嘅，我哋系可以为善嘅。乃若其曾则可以为善，就住人嘅实情咧，我哋系可以做到善嘅行为。而咧，我哋要好好咁样把握翻呢一点，然后咧就系所谓扩充存养啦，所谓粗质存，跟住即系如果我哋唔好好去保存佢咧，我哋就冇咗。咁所以你会见到咧，即系有唐圭会话点解简单咧？就系、是、其实佢会话用四个字讲，直道而行，就系、是、我哋其实要把握住呢个心，把握住呢个道德嘅能力，然后让佢好好咁样发挥。呢、一个咧就系孟子功夫嘅要点。所以咧，其实即系佢会觉得比起可能之后嘅宋明宇啦，可能我哋之后可以再睇下，其实就系冇咁复杂嘅。因为最简单就系我哋只要揾翻，跟住然后扩充，好好保存去发挥去发扬光大去，咁就得噶啦咁样。咁所以亦都即系可能之后如果有时间再可以讲啦，就嚟咩自然氧气啊嗰啲一啲相关嘅一啲功夫，但系大体上都系不外乎啱啱讲嘅直道而行咁样咯。系啊， 所以孟子其实即系头先阿超话孟子做好人其实好简单，就系、是、做翻个人。咁阿全就话其实都有啲功夫，即系佢回答我问题就系佢都有啲嘢做嘅。即系我估呢度至少有三样嘢可以做，三个步骤啦。第一个步骤就系、是、如果用牟中三嘅讲法就系、是、逆国体证啦，即系你要正式到自己系一个咁嘅人。即系有啲人可能唔认识到，我、觉得自己不外乎一种动物，系就系会为求自利嘅，我就系自私噶啦，好正常。即系有啲人系体认唔到，其实自己唔止系咁样嘅，所以我觉得第一样嘢就系所谓求其放心啦，就系你要认识到咧，或者认知到咧，其实我哋咧系一个点样嘅存在，我哋其实系人嚟嘅，我哋系有嗰一层人性嘅，所以第一个要点啊，即系嗰个要做好人嘅第一个起点咧，就系你要认识到其实我哋系道德嘅，我哋有行道德嘅能力，咁呢个就要体证到呢样嘢，先可以继续行落去。咁至於點樣睇正到呢樣嘢，咁宋代如何，明代如何，就有好多討論啦。有啲人覺得要靜坐啦，有啲人覺得唔需要啦。你真係有機會見到啲好悲痛、好慘嘅人，你就會睇應到呢度㗎啦。咁樣咁好啦，咁睇應完之後要點做呢？就係、是、不外乎四個字嘅，我覺得就係、是、阿全講嘅擴充存養咯。咁我理解擴充同存養係兩個概念嚟嘅。擴充係講緊個 scope 嘅問題，即係你個良知或者你個良心，你關懷別人嗰個心嘅範圍嘅問題。即系扩充嘅意思就系唔系净系关心身边嘅人，关心多啲同你唔似嘅人，一路一路扩充出去，甚至啱啱 Roger 讲开一路扩充到一啲非我族类嘅嘢。OK， 咁呢个系 scope 啦。咁存养系咩事？我觉得系一个时间性嘅概念，就系、是、你要 keep 住保存呢个良知 ，keep 住按照呢一层人性去安排自己的人生同埋行事咯。咁呢个就是我理解孟子嘅功夫论。咁我哋下一节继续翻嚟讨论更多唔同愚者点样理解做好人嘅过程。欢迎翻到嚟最后一节哲学有偈倾。咁我哋头三节就好快咁样高呼咗一次儒家嘅一啲特色啦，点样讨论人性啦。咁我最尾就系话，其实好睇嗰个儒者点样理解人性嘅，即系佢点样侧重人性边一面咧，就会强调边一种功夫嘅。咁如果你系孟子心学嘅传统，就啱啱我讲啦，就系、是、你要求其放心啦，你要扩充存养啦，咁冇乜外在嘅学习嘅。咁所以去到六九渊都会话你不识一字你都可以堂堂正正咁样做返个人。但如果你系比较新学嗰种传统，就比较侧重一啲外在嘅规范啊，一啲外在学习，咁可能你就会强调多啲你要读书啊，你要守礼呢啲咁嘅嘢啦。咁我哋讲咗咁耐，阿超应该有一个问题觉得要提出嘅。咁我交个时间俾阿超先。 係啦，或者我哋即係剛才朱文呢、這个 整理好好啦。即其實對於人是什麼的睇法，就會影響到你點樣回答美好人生呢個問題，即點樣先叫做活得似翻個人，係咪？咁環環相扣嘅呢啲問題。另外就係你對於人性或者人是什麼有個唔同嘅睇法咧，跟住你提出嘅嗰啲修養功夫咧，亦都會唔一樣噶咯喎。所以頭先朱文都有提到，有啲人就會覺得只要係擴充或者係實現你嘅本性就夠啦。有啲人會覺得咧，唔係嘅，就係需要一啲仲係後天好外在嘅一啲文化修養嘅。咁所以不同嘅睇法就會引出不同嘅功夫，或者我釐清一下功夫呢個概念啦。我哋講咗幾節都未正式提呢個概念。即係功夫呢個概念咧，其實喺中國歷史上比較後出嘅，有學者話喺魏晉時代先出現。咁但係功夫呢個字咧，原本嗰、那個我嗰、那個呢、這個詞語嘅屬性咧，其實就同農夫係一樣嘅喎。即係你做負責做農務嘅耕田嗰啲夫就係農夫啦。咁你負責揼釘啊、裝修啊嗰啲咪功夫咯。咁功夫呢個概念係原本個屬性就係、是、個詞語嘅屬性就係咁樣。咁但係後來咧，慢慢就會功夫變成一個量度一個工程大小嘅單位啦。即係譬如我要裝修呢間屋，我呢間書房咁細啊，一個功夫就夠啦，請一個裝修師傅就夠啦，係咪？咁但係如果你話哇，一單工程咧要請30個功夫，哇，咁啊大工程啦，係嘛？所以功夫咧可以變成一個量度工程大細嘅單位，再更有甚者咧就會變成係一單工程要做幾耐嘅一個單位咯，係嘛？即係我哋哇呢單嘢啊要好多功夫，要好長時間。或者是要做好多手續咁樣，咁所以引申到後來今天，譬如我媽煮餸都會話：，哇！呢道菜要花好多功夫嘅喎、哦，即係佢要用好多程序，要做好多手續，要好多步驟，同埋好長嘅時間。所以功夫咧，慢慢就會演變成係一個咁樣嘅概念。其實當我哋話一個人我哋話甄子丹先生好功夫咁啊，即係話其實唔係話佢好好打咁解，係話佢背後內裏。即係做咗好多鍛鍊自己嘅過程，所以佢先至有咁好打嘅表現，所以功夫就會變成咁樣啦。即係而家我哋可以講話寫書寫小說都好花功夫，係嘛？我話呢個作家嘅寫出嚟嘅文章咧，好見到功夫，因為佢背後有好多嘅鍛鍊係嘛，對於佢遣詞用字都好多斟酌咁。咁呢一啲所花嘅時間、心力同埋一啲實踐嘅努力。都是屬於功夫，即係功夫呢個概念就慢慢咁樣演化出嚟。咁啊，不過呢個係即係我想澄清翻我哋之前幾節嘅呢概念啫。不過而家我想提一個問題嘅，就係你講到無論我哋點樣睇人是什麼，無論我哋講到即係活得似一個人，有好多功夫可以做，但係似乎喺我哋嘅社會現實入面咧，我哋都係好被動嘅喎。即係無論我幾咁願意花功夫都好啦，即係如果個現實仍然係好肮脏同埋好污穢嘅話咧，咁你講到天花龍鳳啊，幾咁繁複嘅功夫，其實都冇乜用喎。幾位點睇啊？尤其是喺今天係咪？ 或者我講下先啦，因為咧我諗儒家其中一個答案會係咁嘅，即係孟子禮入面有講過咧，話君子之事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咧，就以知之義。即係佢話咧，君子做官咧，其實就係要做佢應該要做嘅嘢。履行佢嘅義務，而咧呢個道咧，即係儒家嘅道啊，或者呢個君子嘅道咧，喺呢個世代度已經冇辦法實踐到，佢已經知啊，但係我都依然要做我要做嘅，所以我諗佢嘅意思不外乎就係咧，其實有啲應該要做嘅，我唔理個世界出面變成點，有幾壞都好咧，應該要做嘅就係要被實行噶嘛，仍然應該要做到噶嘛，所以我諗佢會咁講啦，就係、是、呢個世道幾咁灰暗幾咁差都好，我哋仍然有啲應該要做嘅嘢嘅。咁我諗呢個係第一個答案，儒家會咁樣講啦。所以其實你簡單嚟講， 補充下你個答案先。 我可唔可以補充下我自己噶 ？我講得一句 。 我覺得第一個答案，好啦， 你講。 我讲啦，即系我觉得你第一答案就系好简单啦，就系、是、孟子心学嗰种二命分立嘅传统啦，就系、是、人就系有啲嘢系应该做噶啦，即系个世道究竟系咪一个道德嘅方向朝进，但系越嚟越堕落，呢个系命嘅问题啦，即系得呢啲命运嘅得失咧，就唔系我可以控制嘅，我唯一可以控制嘅咧，就是、我哋可唔可以保存翻我哋啱啱讲咗咁耐嗰个道德嘅良知。咁我哋就要繼續保存佢啦。咁所以孟子就會有啲好霸氣嘅答案啦，例如咩自反而縮， 即係衰千萬人唔往矣嘅。即係如果你自反，即係自我反省完，你覺得呢樣嘢係啱嘅，呢個係你道德良知嘅要求嚟嘅。咁即使有幾多人阻住你，你都要去做。咁但係呢樣嘢好似好簡單，但係亦都好難嘅。我覺得即係啱啱阿超釐清功夫呢個概念，即係變成功夫係一種鍛鍊啦，一種工序啦，啲過程咁樣啦。咁我估其實按照心學傳統咧，啱啱講功夫好似好簡單，但係都係一世嘅任務嚟嘅咯。即係有啲熟明代儒學嘅學者講翻孔子都會話，孔子死嗰刻佢都終於鬆一口氣嘛。因為個意思就係你要擴充傳養個良知，孟子亦都體察到咧，良知係隨時會被淹沒嘅，即係佢永恆地會同你動物嗰層人性咧，好似鬥爭緊。你稍有不慎咧，你就會俾嗰個動物性咧主宰咗。咁所以其實雖然孟子呢種心學傳統好似講擴充傳養好簡單，但係同時亦都非常之艱難咯。就因為你係隨時你嘅良知係會俾你嘅慾望私利想淹沒咗。咁所以我想補充阿全第一個回答就係、是、咁、那個世界咁艱難，咁點算啊？即係個問題係咁啊嘛。咁我估孟子其中一個答案就係冇㗎啦，係咁㗎啦。做返個好人就係、是、好似我哋個題目咁，好人就係難做㗎啦。但係我哋仍然都要咁樣繼續做落去，仍然都要保持個良知。呢、這個係我估瑜伽可以吸出嘅第一種形態嘅答案咯。 咁我想補充一下咧，即係個瑜伽，我覺得佢嗰個做法其實有一樣好重要嘅嘢，就係、是、即係譬如頭先提到，你喺個哇世界咁亂咁樣，大家即仲要咩控制自己嘅私心好困難。其實呢個第一就係、是、喺一個意思就係呢個係易嘅，因為你唔個易唔係話好容易你控制到個人嘅私欲，而係話佢唔太需要，你要做到壓制自己嘅私欲，去多啲關心別人。其實呢個係唔太受外在環境所影響嘅，即係你個結果會受到個環境影響啦，好多限制啦。咁但係你要有心做咧，都可以做到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呢一個做法本身咧，其實係對自己真正有利嘅。譬如我哋話喺一個亂世裏面，其實啊好慘咁樣啊，即係如果你做好人咧，實蝕底啦。咁呢個其實牽涉到就係點為之對人嚟講真正嘅利益啦。咁從瑜伽嘅角度就係你能夠做到一個人有利於你做到呢樣嘢嘅，就對你有利。咁所以當你自私自利嘅時候，其實你不斷淪落㗎嘛。你關心自己就其實會疏忽他人嘅時候，你就唔係表現緊人最獨特人性嗰一面啦。咁所以當你關心他人嘅時候，其實係對自己有利嘅。第二就係呢個亦都對他人有利啦，係咪？因為返返轉頭就係個世道咁混亂，大家其實可能個根源對佢對瑜伽嚟講就係太人太自我中心，太過自私自利。咁所以你多啲关心别人嘅时候，你由你出发，你可以影响到其他人，而且你关心人唔系淨係令到佢哋食得饱着得暖咁样，系令到佢哋都可以成为一个人，所以令到佢哋都关心别人。当越嚟越多人能够关心互相关心嘅时候，个社会就嗰、那个问题先能够解决。所以反过嚟个问题正正系你唔用呢啲方法仲有咩第二啲方法呢？ 嗯。阿超系咪有啲嘢想补充啊呢一点。 是啊，我哋今日其实讲得比较多啊，孟子、荀子咧，我自己有个睇法就系、是，孟子同荀子咧，固之然都系守正辟邪嘅，咁但系佢哋系打重锤嘅，我成日觉得打重锤咧就唔系好能够持久嘅。我觉得喺某一啲时代、某一啲时候咧，尤其是一啲时候就系我哋要表达自己嘅时候咧，可能系要好隐晦嘅勒住嘅，可能系去买份报纸扫货扫晒某份报纸，又或者我哋要表态咧，就系睇多啲香港电台，用啲咁隐晦咁勒住嘅方式嚟表态，我哋会觉得系好苦闷嘅。咁但系呢啲时候好可能其实就系一个斗长命嘅时候，所以与其多讲孟子同荀子呢啲打重锤但系唔持久嘅守正辟邪咧，我觉得不如多讲孔子，即系我哋多读论。孔子是一个守正辟邪但是有韌力的人，我想他最大的韌力是来自他有一种快乐，就是只要我自己活得似一个人，我对于真善美是有要求的，那无论个世界是怎样都好，我仍然在个中有一种的足以令我有韌力的快乐的，那这个固之然有无奈的成分，但是这个快乐仍然是真实的嘛，大家怎么看？ 讲到韌力这里，我都想讲刚才最后一种我觉得瑜伽可能俾到嘅一个答案啦，就係、是、其实有唔少学者会觉得瑜伽其实虽然系同时系哲学啦，佢同时有一个好强嘅宗教性嘅面向嘅，尤其去到宋代明代嘅时候，儒学经常会讨论好多天道啊嗰啲所谓形上学嘅问题。咁有啲学者会形容呢种系一种叫做人，即系唐安系咁讲啦，会人民宗教观。即系点解佢哋会信仰 一个咁嘅天道会生生不息，或者唐圭先生讲嘅话，一切善咧系会终将落实嘅，会有啲咁嘅宏愿咧。即系啱啱，如果我用头先我讲嘅第一个孟子嘅答案，咁二命分立噶嘛，个世界有冇天道系咪终将落实，关我鬼事？即系我唔 care 呢啲嘢噶嘛，可以，我就咪继续自反而缩，千万人唔往矣咪得咯。但系我觉得儒家发展到宋明嘅时候，或者唐圭先生嘅诠释，显示咗其实儒家都承认人性咧系有软弱嘅时候嘅。即系良知咧，虽然系唐圭系讲法啦，就系、是、良知虽然系一个擎天柱。透过良知咧，我哋就可以堂堂正正、顶天立地咁样做人。但系呢啲擎天柱咧，有阵时咧都有脆弱嘅时候。就系佢话，当我哋遭逢一啲人性嘅大灾难嘅时候咧，其实良知咧系未必企得住。面对呢啲咁嘅世道衰微嘅时局嘅时候，良知未必企得住。咁呢个时候我哋需要啲咩呢？就系、是、需要一种信仰，就系、是、信仰个天地终将咧系往善嗰个方向走，而我哋保持住呢个希望。就可以協助我哋繼續行落去咯。咁所以我估呼應翻阿超最尾嘅講法，就係我哋的而且確係要繼續保持良知嘅。咁但係有陣時好困難噶嘛。咁我哋要點算呢？第一就可能學習孔子啦，去嘗試體會到其實保持咗良知可以係一件快樂嘅事，而唔係一件痛苦嘅事。另一方面又可以信仰，其實我哋呢個良知最尾係有回報嘅，個世界終會向好嘅嗰個方向走嘅。我哋嘅系会有希望嘅，对呢个世界。咁希望呢一节大家可以明白更多好人究竟系易做定难做，有所反思。Thank you.